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今天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为大家讲述由白刚演播的中国女排功勋教练陈忠和的自述《校队人生》。陈忠和一生与排球结下不解之缘，1979年至2000年，他曾先后担任国家女排陪打教练、福建女排教练、国家女排助理教练、福建女排主教练以及国家女排教练。2001年初，五朝元老的陈忠和出任中国女排主教练。在国家队工作的20几年中，陈忠和与中国女排荣辱与共，经历了一段又一段不平凡的旅程。2003年11月，在日本举行的第9届世界杯上，陈忠和率领中国女排取得11连胜，荣登阔别17年的世界冠军宝座。 编辑笔下的陈忠和，宝刀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陈忠和家庭成员中接二连三的不幸应了一句古训，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陈忠和的2次婚姻同样应了人们常说的一句话，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总是站着一位伟大的女性。有人总结陈忠和在排坛上的成功之路，是因为他生在排球之乡，长在冠军摇篮，受教名师国手，得益于爱妻相助，成功于厚积薄发。这一切铸就了陈忠和难以割舍的报效排坛的情节。进入专业队以后的不顺利，亲人的相继逝去，全面锻造了陈忠和的心理素质。从小受名师指点和长期陪练助理，打磨了陈忠和厚实的基础。两位妻子的深明大义和无私奉献，铸就陈忠和的一往无前。陈忠和率队夺冠以后，曾经参加了央视的《实话实说》节目。讲到他的家庭变故时，很多人是流着眼泪看完的。主持人说，人生给予了陈忠和太多的磨难，所以也给了他一个坚韧的性格。1980年，他哥哥不幸因车祸身亡，陈忠和变成了家里唯一的壮劳力，但是他根本没有办法顾及家庭，一切都被妻子王丽丽承担起来了。可是不幸的事情又接踵而至。1992年1月，妻子王丽丽在厦门出差途中遭受车祸身亡。1995年，陈忠和与原福建女排队员李东红结婚。1996年，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他给儿子起名叫陈翔，希望他能够自由翱翔。可是不幸很快又降临到他身上。1996年，他母亲瘫痪。在2000年，陈忠和随中国女排征战悉尼奥运会的时候，他父亲又因为脑溢血而去世。妻子李东红非常理解他。当陈忠和当选国家队主教练以后，他承担了所有家务，并且鼓励自己的丈夫去夺取这个世界冠军。陈忠和说，自己这一生当中坎坎坷坷很多，生活中有得就有失，因为你得到了事业和荣誉，得到了各个方面的升华和提高，当然也会失去另外一部分。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 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陈中和自述，如果有人问我你的兴趣和爱好是什么，我会说排球之外还有许多许多。很多人都知道我爱家乡的榕树盆景，漳州是世界上最大的榕树盆景原产地，榕树在漳州到处都是，叫做无榕不成村，无处不见榕。榕树很奇特，树龄千年，不怕旱也不怕涝。其实准确地说，我爱的是返璞归真，喜欢回归大自然，喜欢那些生命力特别顽强的绿色植物。紧张训练之余，特别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一人独处，一盆盘根错节的榕树就是我的案头唯一有生命力的朋友。屈指算来，外出工作几十年了，加起来能有几个月待在妻子儿子母亲的身旁呢？其实我更像一个单身汉，所以我不论走到哪里都不会忘记把那小小的榕树盆景也烧上。几十年的大部分光阴都盯着排球，看着排球，想着排球，总有疲劳的时候。有时我会突发性的头疼，针刺一般彻夜难眠。此时我会开灯，披衣下床，专注地看着无言的榕树，它那新叶吐翠的鲜活，它那一寸三弯的枝条，它那苍老十足的树皮和飘然的须根，似乎神闲气定地在诉说着什么。人和植物或许也有一种心灵感应，反正它仿佛在与我交流，总会让我心旷神怡，从而得到极大的精神满足。在我福州的小居室阳台上，挤挤挨挨地摆着最多的也是榕树。在北京郴州养榕树的条件差了，我只能带上一两盆慢慢赏玩。2004年，我在漳州训练时专门带了一盆名为猴年正果的榕树盆景放在我的窗台上，造型是一只大猴子抱着一只小猴子，神气很酷。我喜欢榕树在于它的生命力顽强，它常常会带给我许多新的启示。我也养过其他品种的花木盆景，可是一旦外出或照顾不周，有些就枯萎了。而榕树不会，它很神奇。明代大医学家李时珍称榕树为不死之树，它旱涝都不怕，只要有点湿土，十天八天你不理它，却依然活着。将它浸泡水中，十天八天也不会烂根儿。榕树受伤折断时，会流出树枝，自我疗伤，最后长得连伤口都不见。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编辑笔下的陈中和。陈中和喜欢榕树不无道理，因为古代人称榕树为剑木，这个剑字的闽南语意思是指特别容易生长，容易成活。人们在开春时节随便锯下一段榕树枝，正插倒种它都能活。 所以闽南大地上到处都是野生的榕树。特别是小鸟啄食榕果排泄以后，其种子经过肠道阳气，长出的榕树特别珍贵，叫做凤宝榕。这种小鸟传播的凤宝榕，栖于巨石上覆石而活，栖于地上更是落地生根，很快就独木成林。作为要率队南征北战的陈忠和，他当然希望队伍具有榕树的精神，具有榕树的品格。陈忠和养榕树盆景，也便达到了高深的境界。2003年春节，陈忠和回陇海探亲时，还专程携妻带子观看了街心公园的全市盆景展。他一颗接着一颗，慢慢的品味欣赏，细细思考着，保持着宁静致远的赛前心态。同年底，漳州举办一年一届的海峡两岸花博会，陈忠和趁回乡之机，也把自己培育的参展作品带来比赛。陈忠和说，我的本意是重在参与，以荣会友。谁知道冠军教练玩盆景的消息一传开，人们奔走相告，作品一上展台，马上引来各界人士的围观和评论。陈忠和亲手培育的这盆名为傲雪的盆景，是一颗红榕，约80厘米高，自然是风格。这一盆景无论是树形、技法，还是配盆命名，都显得意味深长，初看平常，可越看越有味道，最后引起共鸣，人们悟出作者的创作本意。榕树本是南方树种，陈忠和把它置于北国雪中的特定环境，设计构思突破了常人的思维模式。很多专家说，世界冠军教练的作品给予盆景界的启示是：功夫在诗外，立意隐其中。结果，陈忠和无意之间夺得了一项盆景冠军。他的这件作品获得了本届花博会唯一的奖项——特别荣誉奖。讲到亲手培育的榕树盆景傲雪得奖的事儿，陈忠和十分开心。他说：“重在参与，一见到家乡的榕树啊，我啥都忘了，真是过瘾。”有个记者特地问陈忠和，你的作品得奖，你有没有想到啊？陈忠和微笑着直言而答，敢拿出去参展，总是和排球比赛一样，要有点实力。但主要我是喜欢盆景，想让专家们看一看他的水平。陈忠和对记者说，只要条件许可，我走到哪里都会带上一盆小榕树盆景，至于床头案前，训练以后累了，思考时困了，望上一眼，总会给我几分清醒，几分冷静。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陈忠和自述，我的另一个兴趣就是闽南的茶道。2003年夺得世界杯冠军以后，记者问我最大心愿是什么，我当时就说过，泡上一壶好茶，睡上一个好觉。在我比赛出访的行李包里，别的小东西可能都会忘记带，可是好茶和茶具我却是从不会忘记带的。闽南人饮茶成风，俗称功夫茶。我从小就被这种风气感染，养成饮茶的习惯。漳州人约定俗成的茶道，至少要过烫壶、制茶、冲泡、敬茶等程序。更讲究的还包括 高冲、低真、关公、荀成、韩信点兵等。外地来漳州的朋友，有的人就不习惯这种小杯小壶的慢饮，他们认为这样太麻烦，而且不解渴。其实，我喜欢的就是这份心境，追求的也是这慢品之趣。尤其是一个人独处时的自斟自饮，浅斟慢品，整个思路都会清晰起来。对于茶，我更多的时候是作为提神减压力的良方。我喜欢喝家乡的奇兰茶，这种茶香醇又不伤胃，它成了我的随身之物。因为喜欢喝茶，我还交上了茶界的许多朋友，其中林中辉就是一个。老林原来是漳州印刷厂的老司机，1997年他下岗以后自谋生路，回乡种茶，并且在漳州女排训练基地边的一家小茶庄里寄卖自己家生产的奇兰茶。那年7月初，我随胡进教练正在漳州训练，时值中国女排低潮时期，老林亲自送来好茶，是上等的白芽奇兰。他后来还让女儿到队里表演了漳州茶道，让女排姑娘们感受闽南的乡土风情，调节训练中的疲劳。我是中国女排中的茶博士，自然有权威评品老林的茶。我第一次喝，觉得这茶口感不错，耐泡且又香醇。但没想到，队里的姑娘们也都喜欢这明香芳醇的茶。老林是一个实在人，他看到基地工作人员上门购茶，说要让中国女排当饮料，于是就执意上门，要免费送给我们，无论如何就是不肯收钱。大家看到老林一副真诚的样子，又了解到他下岗创业的艰辛，也就随了他的心愿。一来二往中都熟悉了，我们都鼓励他扩大规模，大胆创品牌。没想到老林当真了，他说要学习中国女排的拼搏精神，四处借钱办起了陈辉茶庄。后来我才知道，老林本来就是一个排球迷。1976年，他为了看一场中国女排表演赛，竟然翻山越岭，往返上百里。老林自办茶庄以后，自己的茶园也有了大发展。他生产的茶评上了省级金奖，并获得绿色食品标志。我们是亲眼看着它发展起来的。所以当老林提出要以中国女排专用茶作为奇兰茶的标记时，领队李全强、教练胡进都同意了。现在老林成了中国女排的合作者，中国女排专用茶的销量开始上升，走上了良性发展之路。2001年，我当了主教练以后，老林最高兴了，他认定我能行，一定能够拿世界冠军。老林很有意思，不管我们队伍开到哪里，不管我们打哪一级比赛，他都会在他的各家连锁茶庄的门上挂上热烈祝贺中国女排夺取世界冠军的标语。2003年底，中国女排夺得世界杯赛冠军以后，回到北京，老林马上背上好茶，自费上北京，亲手为全队人泡上家乡的功夫茶。我觉得，老林身上体现的是一个球迷的追求和心愿，同时他也是一个生活中的拼搏者。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传记文学为您带来的校对人生陈中和自述。